今天的开场曲，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屠洪刚的《你》。这首歌的歌词精炼而又贴切，无疑是对多尔衮在校状秘史当中最好的一番写照了。所有的歌词道尽了多尔衮悲惨的一生，少年时为了生存下来必须忍，成年时靠着战功为了活着还得忍，忍辱偷生，因为他心爱的玉儿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和心声。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你最认可的这家电台，来走进每天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继续在这儿等候着你的到来。今天呢，我们继续在电波当中用30分钟的时间来回复各位微友来在节目里面为他自己或者说为他身边的朋友预约的歌曲。接下来的两首歌，一首呢是陈慧娴的《夜机》，一首呢是锦绣二重唱《明天也要作伴》。 回头再看微微灯光，无知己寂寥不安，藏身于无人机舱，心跟你度晚安。离离细雨，茫茫星光，明朝早别来惊慌，投奔于遥遥他方，愿遗忘某寄望。

短暂休息了之后，音乐导航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好听的歌声。听到的这首歌是 JJ 林俊杰的一首翻唱歌曲《女儿情》。虽然说2016年已经过去了，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期的时候，我们回头去看一看2016，你的故事是否还在你的记忆里面生存呢？每个寂寞的人都有着不同的痛苦，但孤独却是相似的。不管是2016还是2017，我们都会用音乐的方式来祝福着每一个人，永远都会有一个美好的故事来伴随左右。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萧敬腾，如果有来生。萧敬腾震撼演绎传唱度超高的《如果有来生》，变身18岁热血少年的萧敬腾，将无所畏惧的向往与激情注入到这首歌曲当中，使得改编之后的歌曲在唱爽中兼具摇滚又外加欢快感，与原版完全是一个不同的演绎，少了些许的无奈，更加的洒脱。今天的音乐导航就是这样了，我们要跟各位说声再见。明天的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Like a small boat on the ocean, sending big waves.